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，珍惜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，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，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

己是吃醋的样子。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，那是最温柔的事。喜欢捉摸多的时候，轻轻靠在你的背后，让风吹乱你的秀发，拂去我所有哀愁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你是我最简单的快乐，也让我最彻底的哭泣。我要用什么来说爱你？只怕我会让你更伤心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23号，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5度，最高气温33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5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2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5到33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十度，云居寺在25到33度，司马台长城在23到32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在游泳池游泳容易感染哪些病呢？怎么预防呢？一般来说，游泳池的水经过了消毒，确实会让一部分病菌无法存活，但是也有些疾病容易传染，比如传染眼部疾病，如急性结膜炎、流行性角膜炎、沙眼等。因此呢，要预防疾病的话，游泳时最好佩戴游泳镜，然后用清水洗头、洗脸、洗澡，还可以滴一点眼药水。游泳池呢也会传染皮肤病等，因此呢，游泳后最好及时淋浴。当然，游泳池最好的预防疾病的方式就是不带病入池，消毒合格，严格管理。常有人说，现在的北京日新月异，越来越现代化，越来越繁华，或许是老北京味道的东西越来越少了。但是北京城里的老公园对于一代人来说，他们不仅是公园，更是过去的旧时光和旧情怀。像是莲花池公园是一处古老的名胜，1045年周武王分封诸侯到北方，最远的就是在莲花池下游发展起来的，可以说是继承了摇篮，故有先有莲花池后有北京城之说。莲花池水的北岸，一条弓形长堤将水域分成湖中有湖、水中有水的景色。弓形长堤上有桥，桥端还有小亭，与湖水和莲花构成如画的景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， 被遗忘的老歌。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，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，品味时光之美， 品味时光之美，时光之美。 你不知道，我每天忙这个忙那个的，应酬啊一个接着一个。 我每天开着车跑完这个客户又奔那家公司，连听音乐的时间都没有了。 其实我也一样，每天都忙得分身无数，